新传媒数码电台 Capital 九个半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电台播报紧要新闻。军队官兵新兵里，接连续三日超过3000宗了后，大量增加1000多，达到6442宗，创下一个月以来单日新高。另外有两个人病逝。卫生部讲，这可能甲防疫措施自4月20号放宽了后，社交活动增加，甲更加侪人伫等就诊后看医生有关。当局会继续密切观察情况发展。卫生部长王益康表示，本地出现奥密克戎 BA.4 甲 BA.5 变异毒株社区病例是意料中的代志。接下来几个星期，当局会继续观察这两个变异毒株在其他国家演变，并且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。本地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开放予公众接种六万沃克斯冠病疫苗的第一日，有诊所一日三次就为20个人拍疫苗，反应超出预期。在客观中央的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，下一个星期二起，也将提供接种这款疫苗的服务。本地国听的新病例直接回升，每周新病例搁再破千，顶星期报1323宗，而过去三日已经累计近350宗病例。国听的情发育区也伫短短4日内增加到300个，68个学区中。有57个出现了今年普遍缺乏免疫的第三型病毒。卫生部即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公共咨询，邀请各人提供意见和建议，打造健康 H 策略。卫生部将通过5场实体交流会，甲网上调查问卷收集意见。公共咨询将进行到8月19号。新加坡航空公司截至3月31号，顶财政年的营业额大量增加1倍，达到71亿元。但是政府蒙受9亿6200万元的净亏损。新航相信，随着旅游限制解除，业绩将会一步的改善。马来西亚捷运公司表示，现有重铁系统在2027年一起到底运作了后，预计将会吸纳新旧动铁，在关闭疫情前，每日至少35%的通关零流量。公司总裁穆罕默扎里夫讲，系统的建造工程将会如期在2026年12月以前完工。目前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25%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。我国乒乓队表现出色，昨日摕到2面金牌和2面银牌，包括混合双打金银牌、男子双打金牌和女子双打银牌。我国目前在游泳上以37面金牌、39面银牌和49面铜牌排名第4。新闻报告完了。